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六日的天气哈，周六呢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12度。最低气温零下二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我们再次代表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在这个租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为此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嗯，另外一位呢是星辰。 大家好，我是星辰。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我们节目呢，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呢，还是继续的哈。只要是您有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纠纷也好，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也好，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一起留下来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当然，尽量把您的问题呢简单的先发。一下啊，好的，那说到租房过程当中哈，可能我们遇到最多的还是一些跟黑中介有关系的哈， 嗯， 所以今天咱们还是从这儿来入手。那北京租房市场当中，黑中介呢，就是可能它也有一些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就是哪些地方相对来说这个最多一点？我们来先总体的看一下。 行，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调查数据吧。然后我们之前也是对于北京地区的话做了一个中介的一个调查，然后其中调查了大概有220家中介。然后呢，这些中介公司呢，基本上分布范围我们这边也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基本上其实二环，北京二环到三环中呢，黑中介是最少的，然后总共大概有8家，占比是3%。然后其次呢是三环四环也是比较少的，最多的区域明显是分布在五环以外的一个区域。然后这部分的黑中介我们调查大概有118家，然后占比占到了总体的一半。可见其实北京这边的黑中介的话，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五环以外的这个区域。因为其实五环以外的这个区域的话，因为五环本身以外那个住房就多，然后还有一些外地人口比较多的话，就出现一些租房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导致一些黑中介可能钻了空子这样。 嗯，没错，所以就是可能在相对来说，除了这个中心城区之外，这个地方可能会多一点。 嗯，对对对。然后其实五环以外的话，我们也是调查了一组数据，基本上都是集中在 北边多一点。我看 对北边，因为北边确实很多租房的，然后北边的话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板块，大家一定要那个提高警惕啊，小心一下黑中介。这几个区域主要包括在那个北苑、还有丽水桥、还有天通苑、回龙观、西二旗这几个板块中，黑中介就占到了56家。 可见这个黑中介的数量确实还蛮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像天通苑啊回龙观这一块区域的话，租房的需求会很大。 对 对，然后这 主要是也比较密集吧，我觉得。嗯， 对对对， 比较密集。 对，住的比较密集，然后确实在那个我之前也是去过天通苑和龙观这个几个板块，然后去我当时也是想踩踩二手房吧，然后结果当时看到了很多一些那个租赁的一些公司吧，然后基本上都是在那些墙上啊还有柱子上啊贴了等很多很多一些租房信息，但是我看着这个信息确实因为我也没去打，但是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因为没有任何的资质去证明这个广告是真的还是假的，又没有过期或者是不是一些假的房源或者怎么样的，没有任何的证实信息去证实这些房源。 嗯，所以啊就是说有几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就是你真的要核实一下哈， 对， 比如说到底是真还是假。 其实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那个相信像路边贴着那些小广告，很多都说什么个人直租，但是你这打过去以后，哎，你想要什么样的房源？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还是一些找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靠谱一点的哈，这样的一些中介呢，因为毕竟它是有很多监督的嘛，它可能就不会出现各种特别让人受不了的一些这种问题啊。 对，像除了那个北边的一些板块的话，我们调查出其实像东边的话，也有一些板块也有部分的黑中介，像东四环的青年路，还有八里庄，还有高碑店百子湾这一块，这一块我们调查了大概有19个中介，然后占比它占到了8%，可见在东边东四环东五环这几个板块的话也有一些黑中介在出没。 嗯， 然后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下， 小心一下。对 对对对， 反正我觉得租房啊现在慢慢的可能越来越规范化了，这政府我今年也是特别期待着能出台一系列的关于租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大家呢在去找房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种自己小区里的群啊，这个大家可能如果觉得说这些人都认识，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千万不要说这个我看完了之后啊，马上就跟你签合同或者怎样，你还是要调查一下啊。 对对对。 对，好，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大家如果遭遇这些黑中介的话，他们基本是有哪些行骗的一些手段啊，我们也给大家聊一下。 对，就我们对那个877名这个租房人啊，对他们这个黑中介的行骗手段进行了这个投票选择，也做了一个小小调查。那个其中呢就是合同诈骗占了70%多，600多人选择了这个合同诈骗。 这个合同诈骗它指的是什么类型的？ 就像合同里就是会很多承诺你啊各种服务， 但是其实没有， 啊，其实没有，交了服务费啊是没有的，这个是最典型的了都是。然后其他的针对合同这块呢，还会有一个故意隐瞒呀，就是故意隐瞒这个房子的一些那个不好的信息 问题。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也遇到过，就是你租房的时候都会说你的邻居都是好邻居，就是一点都不吵一点都不闹，可能你租了之后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而且像这种合同中没有写到的那种违建呀隔断房啊这种的都是在合同中，就是很多在合同中没有体现，所以说。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要是因为租房嘛，你肯定要去现场去看呀， 对， 就像比如说你说的这种隔断呢，或者有一些这种问题可能也许你没发现，但是像隔断这种难道还发现不了吗？ 啊，这个有，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在北京在顺义那边租房，就是人家那个隔断其实打得挺厚的，你正常那么敲一下感觉啊这个应该是实墙，时间长之后其实你发现还是不行，而且就是还有那个门，他就是他在咱们就是有那种合租的那种，我听我那朋友说他们就是那个门下边的缝特别的大，那就会出现就是这个隔音不好，就是你的墙隔音再好，从你的门这儿这个隔音也能这个声音也能过去。 对，这倒是。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们这调查还有那个就是非法克扣押金的这个，就有371人选择占了42%。 哎，星辰好像最近也经历了关于租房押金这一块的问题，来跟大家说一下。 对，现在我是在顺义那边租房呢，其实我也是在一个小中介租的，我就不说是哪个小中介了。然后这个中介公司呢，在年前他换了那个公司名字，然后把他现在就是现在租房他都会找一个像在微信上那种的小程序或者那个 APP 上面，就是能在上面直接分期。然后我就是比较着急的那种人，我发完工资就把房租交了。然后 房客很喜欢你。 对对 对, 对，人家都是那个房主，然后催着房子，哎，赶紧交房租吧！孙晨这啥时候交房租啊？ 我每个月都给客服打电话，我说我能交房租了吗？能交，我立马就交了。所以我上个月就把这个月的房租交了。然后呢，我过年回来就那个中介那边就找我新签了份合同，说他们那个新换了公司名字，然后那个还换了那个 APP 的支付方式。然后我这个月交了，他说这个钱会退给我，但是到今天了，明天我就要交下一个 APP 的那个钱了，上一个还没有。 又退回来，然后我联系中介也没有联系到。 所以说你这还是要是该什么时候交什么时候交吧、啊、 哎呀着急嘛，我怕把钱花光了、 哎、但是其实我特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你自己也了解，比如说可能有些小中介可能会有这种那种问题， 嗯， 但是你觉得现在吸引大家还是继续去跟这些小中介或者一些黑中介打交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租、 嗯、 就是他中介费低吗、嗯、还是说是什么问题 啊？这个之前我了解了一下， 还是说他的房源能达到一些可能大中介找不到，但是不应该呀、 啊。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六环以外，其实因为六环以里到五环这块我没有看，但是六环以外像顺义啊平谷这种的，就像那种大的租那个中介公司 很少， 就是可以说是1%就可以说是没有了、 哦、 特别是像这种像平谷就更远了，平谷延庆啊密云啊都没有大的中介公司，所以只能从小的中介公司租。而且就是我在签这份合同的时候，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 APP 有资质吗？就是他可以收我的钱，就是分期。 嗯， 他们说之前有一个人想要这个资质，人都找不出来，连这个账都倒不回来。所以我开始担心我上个月的房租了。 还真是啊，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因为有些可能需要在一些远的地方去租房，那有些大中介可能不太就是不太有哈。 对对，它的范围还没有辐射到现在咱们远郊区，还是相对于比较少的。 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说像城区里面又好租又好卖的，就不必要再发展到那么老，因为主要可能那边多少年不能说多少年了，就是 主要是其实交通 内成 交通不方便，来北京上班的话交通不方便，主要是 对，这倒是 对 对 对、 啊、 对，其实像对，其实像那个我们有些同事他也是在那个四环五环这一边上，然后 四环五环还好啦， 对，租那个房子的话，我问了一下他们为什么就是不租一些大中介，为什么要去找一些小中介租呢？然后他们很多都是觉得，哎，有一些小中介的话，他房源比较多，比较充足，然后比较方便，然后也而且当时那个就是中介那小哥也是忽悠的特别好，说啊我这房子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周边的配套也特别齐全，然后周边的那个邻居也特别的和蔼，然后房屋质量也特别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后他们当时就租了这套房子了，结果租进去以后发现好像并没有中介当时说的那么的好。而且他所谓的一些中介小中介吧，他跟你说那个你租我这房子，然后我给你免中介费，你就没有任何中介费，你直接就是押1付3押1付1这样的租就行了。哎，有些人就是觉得，哎，那没有中介费的话 我能省点是点呗。 对，有些大 几千块钱呢， 对，因为大中介大家都知道很多都会说要一个月的押金这样。 对 对，小中介就会说我不要押金，然后你直接进来押1付3就可以了。 嗯， 但其实后来住进去我发现 还是有别的钱的，因为我上一个租房的地方也是，我这个月交完房租我还是比较着急啊，上个也是，然后我刚住了差不多7-8天，然后他那个就应该是合同到期了，他那边不能再往外出租了，然后就把我轰走了，然后各种理由不退我的钱。 所以你也是一个有教训的人是吧？ 但是我这次还是比较着急的把钱交了。 对， 你就不长记性，你这是。 对对，而且也会在一些物业费啊等等的一些什么暖气费啊各个方面，然后对于这个租户来说确实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交了多少钱，然后那个中介公司就说，哎，我给你交这么多钱，你得补上，对吧？其实可能最终那个中介公司交给那个暖气公司或者是电费并没有这么多。 嗯， 对， 还真是。 其实在我们的调查就是说那个打隔断呀，像扛那个就因为就是以拆迁呀，就是拆隔断，然后房东强行收房，这个就是不退你这个押金啊，这块的占了14%，是128人。嗯，就是违规收房，就是找各种理由，你这个不能在这住了，然后你也找不到房东，然后到最后你这个钱就没了，不翼而飞的押金就不翼而飞了。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比如刚才咱一直说在合同这种诈骗嘛，欺骗嘛，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当时在租房的时候应该把合同好好签好，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买卖房子的时候我们要把这合同签好，以防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它都是大数额的嘛。但是租房呢，因为也毕竟关系到咱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特别不愿意折腾，就像你说的这个可能没到日期， 对， 你就得提前搬走，那其实那哪那么容易好找的房子啊。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一些合同签好，比如说他如果可以允许，比如说提前比如说这个两个月啊通知我去要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去找房，那可以。如果您要是临时说，比如说你必须得这一周腾出去，那你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些违约的责任？ 其实这个就是大中介跟小中介的区别吧。大中介可能就有一定的保障对于这块儿、 嗯， 但是小中介的话，他们可能就那几个人，他们就你都找都找不到。 嗯，这倒是 可能找都找不到。 嗯， 而且我们就今天也看了一下，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现在就是南京出了一个新规，就是租房也要备案了。 嗯嗯， 租房也要备案，而且也有网签，你的价格呢也要做公示各种的。 没错啊， 对，确实北京这边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你只有是在买新房或者是在买二手房的时候，然后你才会有一个网签的流程，因为网签的流程也是对于买方和卖方的一个保障嘛，双方都可以在那个网站上作为一个那个合同的签署。但是呢，如果要是租房的话，在北京目前来看，因为还没有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网签的一个流程，然后但是。大家刚才星辰也说了，在 南京 这一块的话，出台了一个关于网上租房可以进行网签的一个合同。确实，对于很多这些中介公司来看的话，如果要是想上传房源的话，你必须要上传到我们那个住建委官方的一个租房网站上，然后我们可以把你这个房源，然后登到网上，房源信息、户型、价格，然后租期等等的方面都可以在网上公布。最后呢，会生成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就是中介公司会把这个二维码发到各个渠道给这些购房者看。如果要购房者你对这个房源感兴趣，你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你就知道这个房源是否在网上已经备案，然后可以在网上走正规的网签流程。 嗯，哎，这个真的也是挺好的啊。 对对对， 我相信这个今年或者是明年政府一定会出台针对北京的一个租房市场的一个规划。之前咱不是一直说嘛，这个租房的要出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规划呀、啊、等等啊，我觉得确实是啊，也应该出台了。 对， 要不市场确实有点乱啊。 对，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来聊的关于这个租房的问题呀，包括其实其他的一些买房卖房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 嗯、 那中间呢我们也穿插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昨天就发来信息了，只不过我们可能那会儿不在直播的时间段啊，就是巧克豆啊，就说想问一下，有一套北四环以里的70多平米的房子，想改善居住条件，换一个130到140平米的大一些的，贷款在200万以内啊，请推荐一下哪里比较合适。另外，现在换是否是时机比较合适呢？ 嗯，其实他这个如果是那个地方，差不多是6万多一平吧。 差不 多6万多一平， 对对对，我住那儿是单价6万左右吧， 六万左右，它全下来要是出售的话，应该在 7平的话420、450、450 五百 以内吧， 500以内， 嗯，咱打富一点， 然后要500以内的话，其实要新房的话，在五环以里基本上就没有了， 还有贷款200万呢。 哦，对，700万，那700万也不好选。 新房了，咱就现在就说二手房吧，二手房的选择余地还大一点。 嗯、对、 嗯， 其实要是环境稍微好一点的话，然后离就是像中关村呀、望京近点的丽水桥那边还可以。丽水桥那边之前 也就是说，这个是首付，咱是按照首套来算的。 对对对， 按首套来算的话呢，就是可能只能是首付300万的房子， 嗯、 然后贷200万的，对吧？啊、 嗯，其实要是丽水桥那边，因为之前去那儿看过一下，丽水桥那边的话，它是一套还是二套？全够这个价。 嗯， 我看一下，之前是130平的话，在丽水桥那边，基本是在523就能下了130多平米的。 嗯， 它应该是4万，当时说的是4万5，但是是年前嘛，现在咱们二手房又降了一点嘛，那肯定，而且还能又跟那个。 就是它只能找4万多一平，4万多。 对，4万5左右一平的。 天通苑可能还是有的。 对对对， 丽水桥那边，然后包括天通苑可能还是有的、 嗯。然后其实要考虑新房的话，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丰台那边。丰台那边那个珠光御景西园那边有，就是130多平，差不多600万多点。 600万没戏。 对对对，600万。哦，对， 你忘了吗？人家只能是贷200万，然后首付300万嘛、嗯，就是卖了房子之后，那差不多可能你也就是500万以内。 啊、嗯，500万以内。 600万肯定是不行 的。那就丽水桥那边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要不你就是跑这个通州远一点的地方，可能是不是还有东边。 对对对， 对，通州北苑那一块，但您可以看一下，因为像通州北关那一块东边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二手房，然后那边的价格的话，整体来看其实限制的比较多，然后单价的话也是4万多。 嗯， 4万多的一个价格，并且周边的环境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周边的发展我觉得以后周边配套也会发展比较好。 嗯， 对，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通州那边的。 嗯、对，确实通州那边那个环境很好。 对对对啊，所以说哈，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无论是租房也好，买卖房子也好，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那下面呢还有个八九分钟吧，我们可以说一些就是租房遭遇黑中介的一些手段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了之后呢，能够防微杜渐啊，就到时候别再出现这种问题啊。手段之一，我看到的这边写到的是事先承诺不收中介费，签订合同之后强索中介费。这个是他会以什么样的一些理由呢？因为毕竟不都已经承诺了，或者说是不是已经签合同了，那这个还他怎么去索要呢？ 对，这个其实就像刚才就是说的那个，就是其实跟那个就是强行拆割的，就是拆割断呀，或者强行那个房东强行收房，这差不多。就是就像小中介可能就比较多的这个问题，就是堵锁眼啊，或者就是晚上敲门呀，或者是做一些就是比较不合规的事儿，然后来就是打扰你的生活，然后让你加中介费，不然的话就是一直在骚扰你。其实主要是针对于这块的。 嗯， 对。 然后、你说 这个其实大家租房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看一下，就是跟邻居跟那个就是租户邻居就是一起合租的，好好聊一聊，看看这个中介怎么样，这样能杜绝这个好一点。 好的，第二个手段就是这个违规打隔断，刚才说的是吧，出租房屋，然后之后呢利用政策来去洗房。 对，其实关于打隔断这个事儿的话，因为北京这边也一直在治理这个隔断这个事情。最早的时候隔断规定的是您不能把洗手间或者是厨房还有这些公共区域的空间范围然后做成一个隔断单另租出去。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因为确实查的比较严，然后像租卫生间、租厨房这种事，然后都已经基本上已经杜绝了。但是呢，其实现在更多普遍的是一个隔断出现在那个客厅与卧室的一个隔断，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是客厅比较大嘛，然后把客厅单独拿一个卧室做一个隔断。现在目前来说是很多中介在做的，对，然后。利用政策与洗房呢，这个主要是一些那个黑中介在房屋入住满额以后，然后自己向政府这边举报房屋有一些群租的行为，然后带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对群租房进行清退，然后顺势呢就赶走一波的租客并侵吞房租。可见呢其实这个中介还是套路蛮深的呀。之前承诺这个不是隔断，然后后来又那个让政府这边举那个举报，然后又把这个租客又赶出去了。这样来说确实损害的是我们租客的利益，又损害了我们的时间，又损害了我们的金钱。对，确实这一块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一般这种隔断的是不是都是一些合租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一个人整租，就算里面有隔断了，它能有怎样呢？就一户来住。 对，他其实这个是针对群租的，像房东举报也是说是群租，然后打扰周边住户的那个生活啊，这种的理由。 对，嗯。下面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带租客看房之后呢，租客在别处租房的索要跳单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跟买房也有一定的那个关系哈，就是之前买房也有这样的，就比如说一些小中介然后带着去看完了之后，可能你觉得哎呀觉得这房子还行，但是后来又觉得小中介说中间别道有什么问题，然后又跟大中介去看了去成交了，然后这个中介就会跟他说，你我这之前看的你得给我点钱是吧。 对， 也有这样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还是以那个像那种就是打扰你的生活日常生活这种的方式来干扰你的生活，来你给我这个跳单费，你不给我的话那 我 就不走， 就 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其实还是如果人家带您看您就觉得满意的话，还是就是不要跳单比较好。这个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您 就找到一些你觉得你所信任的 人去看，对 是吧。因为也确实人家也付出了这种辛苦。 对， 当然这个呢他们这么做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咱这也不是提倡，但是呢就是也换种角度吧，就是尽量找一些您信得过的一些这种中介，然后呢再去看一些房源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一个手段啊，就是说签订合同之后呢以各种理由向租客索要费用，逼迫租客搬走。 对，这个有些房东的话确实也确实在那个租客在那个租的时候要求一些那个不退押金这种情况，像星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因为这种主要是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最后有各种理由，这种理由有哪些呢？可能就会说当时在租我们的房子的时候把我们的房屋内的一些家居然后有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说为了补偿这个 房屋的一些建设问题，然后需要把你的押金抵扣下去。另外也可能说，哎，你这边那个有一些暖气费没有交，有一些燃气费没有交，你这个中介费正好可以抵扣你的燃气和暖气的各类费用、物业费用，然后还有等等的一些费用，以这种理由来那个收取你的这个中介费，然后不给你退中介费，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 对对对，其实之前还遇到过，就是你退房的时候，就是你的空调遥控器呀、电视遥控器呀，还有你那个门禁卡呀，要是全退是收费的，他可能在你签合同之前没有跟你说，签完合同之后告诉你，这些全是收费的。 对，乱七八糟的费用，可能你听都没听过。 对， 所以我们就在签合同的时候呢，要把一些以前能想到的，还是要给它写进去哈。 对， 包括比如说这个物业费谁交是吧？供暖费谁交？ 对 啊，一般情况下可能物业费应该是房主来交，然后呢，因为你交了租金了嘛。 对， 但是呢，供暖费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当然有的啊，有的可能应该是说应该是谁住谁来交，因为毕竟人家房租没房主没有享受，但是有的房主就是说有的租房的客人就说我已经交了这个给你费用了，那这个你都应该交，所以这得协商好。 对 对 对 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房屋的一些损坏，就是房屋有一些电器的一些损坏的话，因为我们同事就有小白就有一个经历，他之前在那个一个老小区老破小里面租了一个房子，租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候，跟你讲。房屋这一年我所有的什么电器呀能动的东西我都换了一遍，基本上是给这个家换了一个家，就基本上那些东西全都给换了一下。 所以就是是不是也这些东西你也要写清楚，就是到底你说的这个损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算我损坏。但是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因为它时间太久了，然后它自然而然的老化，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有的电视可能是那种就是大方砖似的那种，就特别老的那种啊，可能看不了两年确实是有问题了。那这个是不是就算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消耗，那不能算是我去故意去损坏它，那这个也应该写清楚吧。 对，像其实电视这种东西大家用不用倒是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您如果要是正好赶上夏天的时候空调坏 了， 那您没办法，你只能是自己去买一台了，你要是在协商，然后最后一个夏天都过去了， 还不折腾呢。 对，还不如自己再买一台算了。 还真是啊， 是， 所以咱租房之前还是要把家里的这些东西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 也是有时候确实是有点麻烦啊。然后我们这边呢，这个也有朋友说问啊，就是说现在租房当中呢，一般是不是都是还是带家具带家电的，还是说有这种空房可以租的那种呢？ 一般空房的话我觉得 不好租，是不是？ 对，不好租，您进去以后你没办法住啊，因为现在很多租房基本上都提倡的是拎包入住。那您一个空房然后进去了确实挺尴尬的，您还得再配置，然后那个找各种家具，然后配置各种家电，因为其实住一个房子的话，您如果要是什么家具都没有的话，肯定对于您生活肯定有一些不便利性。 哎呀，可能这也是看人，如果我要去租房的话，我就希望里边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可能是用不了别人用过的东西。 啊，那您说一些那个 有点那个啥。 对，我也感觉有一些像沙发啊，还有一些床上的一些垫子什么的，我其实我也有介意这些东西。 因为别的我也挺介意的，比如说就哪怕空调什么的我也很介意，就是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多少年没洗过了，这个脏不脏啊什么的，就是 进去了还得帮人家再洗一遍。 对，我觉得这还不如我这这是吧，我把我现在家里的这些东西先搬过去用，都我觉得都还可以。 对对对， 所以这还得看人吧，我觉得。 对对对，这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呢7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压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的预计，双休日期间天气呢以晴为主，光照呢充足，那白天气温上升比较快，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12度左右，春意融融，清风拂面啊，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周六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2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租房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你好。 大家好，我是胡涛。 另外一位是星辰。 大家好，我是星辰。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自新一轮限房价、净地价政策公布之后，那去年呢，北京涌现了大量的限房价、净地价的地块。这些地块上建设的限价房的主打中小户型成为了部分刚需家庭吧，以及首改家庭关注的目标。为了帮助这些家庭了解哪里有限价房，那记者呢是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公开的数据，梳理了第一批北京限价房的地块，一共呢是10块。那这些地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的城区我们也来说一下吧。 对，好，我给大家其实也整理了一下 大概这十几块的，因为其实我确切说一下，我们整理的时候又多了两块，然后现在是总共12块限价房。12块限价房的话，目前来说案名，它的案名还有它的价格还有它的户型都已经出来了。 嗯， 然后因为具体信息的话我们要实地去看一下才能了解，然后后期再给大家报道。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12块限价商品房的一个情况吧。 嗯， 对，现在其实关注度比较高的话，大家应该有知道，像那个房山周口店之间拍出了一块地，大概单价是22000，这么一块限价商品，限价限房价净地价的一个地块。现在呢，它这个案名已经出来了，然后项目案名叫万科七橡树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话，关注度目前是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它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项目是一个别墅产品， 嗯、 所以说因为。 限价房的别墅产品是吗？ 对对对、 哦、 因为它这个都是100多平米的大户型，因为这个项目的话问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基本上买这个项目的人呢很多都是 改善吧， 对对对，为了给那个家里的老人、嗯、然后买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区域，然后户型比较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万科七张树这个项目，很多都是买这个项目去给家里人养老吧。 在什么地方？ 周口店， 周口店， 对，然后那边确实，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说我要去周口店看这个猿人遗址公园，然后觉得好像怎么去都找不着路。 但是现在那个 现在方便了， 有一个燕房线嘛，在周口店那边。 那边的价格大概限价是多少呢？ 现在如果要是不限价的话，单价是在3万左右。如果要这个项目的话，是已经定了一个价格，价格是在22000。 嗯，那还是挺值的。 对，其实您如果要是买个别墅的话，单价100多平米，总价的话也不到300万。 那还很值，挺值。 对，在北京，而且还是一个。大开发商确实很关注度很高， 关注很高。 嗯，对， 好的。 然后第二个项目的话，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在密云新城，这个之前拍出的一个限价房地块是21000，然后这个项目也是最终那个定了案名，然后是叫碧桂园朗辉这个项目。大家也知道，密云的朋友应该了解了密云城区的一个情况。密云城区的话，现在单价基本上也在3万到3万5左右了。然后这个项目的话是单价21000，确实是价格优势很明显。然后密云的话，星辰直接了解过吗？ 啊，密云我还真没去过那个地方。 你只了解平谷是吧？ 平谷啊，平谷顺义啊。 我看了一下，好像这12块里面好像有平谷的吗？ 对对对，有那个之前叫那个下格庄地块，就是金科集团拿的。就现在之前他拿的定的价格是26000一平，在平谷下格庄。然后那个是在上周定的案名是叫北京领袖。北京领袖26000的价格，在平谷的话，还是挺有竞争力的。像 你不能说整个平谷，你得说下格庄，那平谷大了 啊。下格庄是新城嘛？下格庄新城以后发展应该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跟北京不是跟那个平谷，平谷这个周边，就不是说平谷城区，就平谷周边的项目比，平谷周边现在应该是在36000到38000之间。它这个项目是26000。是26000，所以竞争力还很有竞争力的。 对，据我所知，好像下格庄这一块目前好像没有一些刚需的一些住宅，基本上都是一些别墅为主。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如果要是户型小的话，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嗯， 然后说完这个项目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房山的话，房山因为这个简单说一下吧，这个旭辉城和君悦合住这个项目的话，好像是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开盘了，然后单价是3.8万-4万。 嗯， 如果要是。在房山那边有意向购买，其实这个价格的话很有优势，3万多的一个价格。大家也知道房山现在有一些新房的话单价也是5万多，将近6万。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价格也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像昌平也有一个限价商品房地块，它的之前竞拍的价格限价是4.9万每平米，然后现在是定了案名，也是叫华润理想国，这个项目是在昌平北齐家这个项目。然后哎，这个理想国这个户型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户型是90平米的一个三居。大家知道，其实90平米做成一个三居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很多现在都是90平米做成两居，八九十平米做成两居。这个三居的话，确实很适合很多刚需家庭。然后像远洋金融街怡景春秋这地块，这个都是在大兴这边，大兴黄村这边。这个项目的话，它也是限价55000。然后大兴旧宫这一块有一个项目叫保利首开西岳林雨，这个项目限价是52000。然后在大兴亦庄这个区域，还有大兴亦庄河西区这一块还有一个项目叫和悦华景。和悦华景的话，这个项目单价也是52000， 大家也知道周边其实有一个项目叫亦庄金茂月，那个项目的话好像也卖到了六七万的一个价格，确实这个项目的话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在大兴还有一个地块在银海镇，这个项目叫万和斐利，这个项目 对对对，他这边定价是在定到了5万2，因为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就是现在大兴这块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在6万8呀6万9这块的，而且这个周边还有那个亦庄金茂府离得挺近的，他那也将近7万的价格，这个5万2的价格的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对，然后在朝阳孙河这一块，孙河大家知道啊，就是被大家传统的说为就是一个就一个别墅区吧，孙河这块确实别墅产品比较多、嗯、这个瑞月府这个项目的话售价是在6万7，然后有一些80多平米90平米的一个户型。然后最后的话跟大家说一下丰台，丰台这边也有一个项，丰台王总这一块是有一个项目叫翡翠西湖、 嗯、 翡翠西湖这个项目呢，一听这个项目感觉是在杭州的吧， 到杭州了 翡翠西湖这个项目的话是4万1， 对、嗯、像周边的话这边也到了5万多，将近6万的价格了。 对，所有的这12个限价商品房的话基本上户型都是在80平到90平左右，然后遵循的是一个限执行的是7090政策，就是说那个面积90平米以下的住房面积占所有住房面积比例的70%以上，可见这所有的限价商品房基本上针对的都是刚需人群。 嗯 嗯，然后其实之前有一些朋友也问过我，就是这个限价商品房跟共有产权房有什么区别呢？然后这边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这个限价房的话它是5年后才能出售的，而这个共有产权房它也有一些方面的限制，但是它在买卖的时候它也是要有符合共有产权房资质的人才能买，但是这个限价商品房它不是、 嗯、 它就是普通商品房，所以说您在后期转让只要满5年了你就可以买卖。 对，还是比较合适的、哦、 对对对。然后从它的装修来看它基本上是包括毛坯和全装修，而共有产权房它涉及到一个开发商的一个保障，它是国家的保障房，然后开发商建设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它全部都是精装修，但是这个限价商品房有装修也有毛坯。然后这个限价商品房呢它产权和共有产权房也有一些区别，限价商品房它是其实等于说那个产权它是全部都是个人所有的，但是共有产权房大家也知道它有产权比例一说，就是说个人和政府的产权比例它可能会有一个区分。然后最还有一个就是销售价格，对，这个限价商品房的价格的话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嗯、 就是它会低于周边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销售价格。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它是无区域要求，这个无区域要求意思就是说您如果要是想买这个限价商品房你不受区域社保的一个限制，等于说您只要符合北京这边的一个限购资格您就可以在每个区域购买，就跟买商品房是一样的。 嗯，这个点是我觉得最好的、嗯、 对 对 对, 对, 对， 所有人都可以买，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嗯、 对。其实就像刚才胡涛说的那个，就是因为这个限价商品房啊不能像商品房是你买完之后直接出售有一个时间限制、 嗯、 所以说针对就是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您马上要生孩子或者二胎，对这个就是房屋的面积就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您考虑一下，就是如果您马上生二胎生孩子，您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商品房，因为这个您得过一定年限之后才能买卖。 嗯，没错，没有了吧？ 嗯。 没有 了，还期盼着说能再有更好了。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呢，说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呢早日实现安居宜居。那业内人士也表示，这是对建立市场和建立市场与保障的一个双轨制，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的体系呢也是再次这个确认哈。 对对对，其实，在2017年呢，中国这个房地产就是。有各种的限购，就像北京这块有什么限那个限商啊、限售、限购啊、限贷啊之后的有很多。其实作为这就是成了这个核心的就是行政性的调控，对于咱们这个房价。其实再说到这个租售同权、住房租赁试点呢等住房供应体系的调控，其实随着咱们这个信息联网还有不动产的这个登记，还有这个房地产税啊等相继落地，其实房地产调控就是已经这个长效机制已经逐渐形成了。 嗯， 对，其实关于这个租售并举，刚才姓陈也说过，租购并举这个政策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好，但是它其实实施起来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些 就是刚才我们这正好是我们这期话题，就是一些黑中介的一些情况。如果要是面临很多黑中介的话，其实这个措施很难实施。但是我觉得，就从刚才我们所说的南京这个关于租房的一些规范来看，确实还是有一些希望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一个可以线上网签，另外还有一些规定，比如说15平米以下的必须是租住人满两个人以内，然后还有一些关于房源的一些那个发布的一些处罚，就是它有严格规定。比如说，哎，您如果要是在非就一些经营场所，比如说一些路上或者是天桥上或者是一些那个房子外面贴一些小广告，这些您都可能会违反这个房屋的一些那个租房的一些条例，所以说这个在以后来说可能是违法的一个行为。另外呢，如果要是发布虚假房源，然后不实价格信息，招揽业务，然后诱骗消费者，这一类行为也是受到这个咱们这个房地产经纪机构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监管的。然后还有一个关于房屋未将房屋抵押、查封等限制交易信息时告知购房人，这个其实是关于那个买卖二手房的一个抵押情况，也是对于中介这边的一个规范。然后还有一个关于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通过网签系统签订中介服务合同、交易合同，这一点也是对于咱们网签流程的一个规范。然后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关于中介，无论是租房还是说是买新房或者买二手房，一系列的一些监管，对于咱们这个租房还是那个买房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相继的各个城市都像南京这样上线一些监管平台的话，对于以后的这个租购并举来说，这个措施的制度的那个广泛的一个运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条件吧。 对，其实现在针对咱们这个大城市租赁人口就是不断增加的这个现状啊，就像咱们来北京就是打工的像白领啊越来越多，就是更多的是咱们就是可能工作没有满五年，就是没有达到就是买房的这个要求。其实这个发展这个住房租赁市场，其实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也避免了这个就像咱们找这个小的黑中介的这些问题，然后也满足了他们这个就是离工作单位比较近的租房的地方。其实现在国家这边也是鼓励这个租赁房源的这供给和建设。其实就像咱们那个之前看的那个大的那个产业园，就是像永丰那片那个产业园，现在他们那边不就是有那个万科的那个首个那个 北京首个那个100%自持的一个公租房吗？ 一个公租房，对 对 对，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呢，北京楼市呢逐渐回归了正常。近日呢，这个调研也发现啊，说银行呢较年前的房贷利率普遍上调，而且呢商贷放款的周期呢已与公积金贷款看齐，审核呢也是更为严格。业内专家表示，随着监管部门对涉及房地产的信贷以及融资的趋严，金融机构呢则执行监管部门的要求啊，严防资金的这个违规进入楼市。 对对对，其实今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一看手机推了一条，就是现在这个基准上浮20%，我一看哇，现在都已经上浮20%了。之前就是我们也算了一个，就是像春节前就是比较普遍的是上浮5%，就是咱们以贷款总额280万计算，其实上浮10%之后就多出了就上浮之后它的10%上至10%后，其实月供多出了将近400元，月供就一个月就多了将近400块钱，还是5%。如果加到20%的话，就将近小1500元左右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农业部呢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啊，说这个农村宅基地呢是属于集体所有，只有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呢才能够依规来取得本集体宅基地的这种使用权。那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这个盖房子，现行的这个法律政策还是不允许的。 对，现在这个其实原来就是一户一宅，而且就是根据这个现行政策，就是城里人不能购买宅基地，就是更不能在上边就是盖别墅啊，或者搞那种私人会所这种的，就是两层三层这种的。其实我就是 什么心态呢？怎么城里人现在都去村里面盖会所、盖别墅了？ 就是觉得这个 空气 好啊， 对对对， 然后这个能有接地气儿啊，能种个花、养个草啊。 对，而且确实是城里面的那个，如果要是建个别墅，成本也高，然后在村里边应该成本还没有那么高。 对，其实这个，因为我老家就是在那个就是苹果，有一个苹果村里的，就是我们那边现在也很多，就是盖第二层的，就是一个小潮流的感觉，就是家里人就是盖盖二层啊，像过年呀、都回去之后就有地方住。因为如果是正常咱们宅基地的那个那是主房，哎，我这个那个就是那个主房吧，对，它里边要是三个屋子的话，就正常就是如果家里两个孩子回去，然后再有那个你再有孩子，真的没有地方住。所以现在就像在村里边很多都是盖这个二层的，的确是挺多的。 所以你已经把户口迁回村里了是吗？ 对对对，我是上初中的时候迁到了人家城里边，现在又迁回来了村里边人家宅基地那儿。 还是挺好的。之前其实还真是有听众朋友来问啊，说想买这个宅基地的这种房子，就是可能他人家村里已经盖好了的那种哈， 对， 去买。然后我们还是建议他尽量不要买哈。人家说就喜欢那个地儿，你租他这个十年八年的倒没关系啊，因为毕竟你就在那儿享受一下就好了。 对。 但是说你要真去买，你又没有这种买卖的这权利 对, 然后你也不可能拿到房本是吧？ 说白了那边住你也不习惯，周边配套的话肯定是没有跟城里边比的。 对 对 对， 在村里边， 对，所以这个风险还真的挺大的。 对对 对, 对，而且关于这个宅基地的一个所有权还有一个资格权使用权呢，目前来说还没有像一些其他村里的一些房子那么有规范，所以说还是要谨慎。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今天啊正好是3月8号，对，你们还没有祝我节日快乐是吧？ 一下就节日快乐。 对，我们也祝所有的这个女士朋友们哈、这个节日快乐啊。今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有一份大数据啊报告对女性呢做了一次购房行为的一个调查，说不仅呢再一次证明了女性的消费能力崛起，同时呢还呈现了女性在买房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和习惯。那根据报告显示，说在购房安家这件事上，女性的话语权已经超过了这个男性啊。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我们就是调查第一个就是买房的动机。买房的像男人的话就是比较多了，就是对于买房对于男人就是哎呀没房等于没老婆占了5%，然后那个没房等于没女朋友占了21%，然后没房呢就是感觉不像话占了10%，像是财富和成功的象征占了6%，不错的投资方式占了50%。其实感觉男人想的会更多一点，但是女人这个呢就是安全感98%。 那看来从这个大趋势来看，现在大家买房都是为了安全感。对，然后我们关于那个买房主要的考虑的因素也做了一个调查，从男人这边考虑的角度来看，关注度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房屋的性价比啊，还有房屋的容积率，还有房屋的替户比，还有一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房屋的一个升值潜力等等的关于房屋的一些那个考虑。但是呢我们调查女人这块的话，更多的是考虑的第一， 对， 外观好看吗？第二，样板间好看吗？ 然后就没了，就这两条各占50%。 是吗？ 对对对， 对，可见女性的购房，因为这个也不是特别权威的一个调查，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关于数据的一些统计，就是一些大家图个乐呵嘛。 对对对， 对，就是女性对于这个买房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考虑， 对，更容易被开发商啊，就像他们样板间的各种装饰所吸引，对。 对，所以还是要小心点，这个样板间还有就是那个楼座图，还有就是个楼书，就是那个售楼处那个楼书，一定要谨慎看一下，看有没有就是说仅供参考之类的。 对 对对， 说实话我也能感觉说，因为我自己就本身特别爱看样板间，但是我并不是说看样板间的这个我就去买这个房子，而是说我想通过它的一些装修来有一些亮点，我可以去吸取去找到一些可以吸取的地方。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很多样板间里边也是有一些猫腻的哈，比如说他把这个尺寸缩小啊，比如说你可能平常看的这个，你看就好像这个屋子，比如说什么床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桌子，你都能摆放得下。但是其实可能这个床本身它可能比较小，平常都是1米9、2米的床嘛，它可能就是1米2啊、1米5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呢，这个还有像有的那个浴缸可能也缩小了，门可能也是啊有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这点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 对， 然后我们对于那个买房周边配套这一块那个也是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中发现，其实像女性购房者对于周边配套的要求会极高。 对， 比如说他会要求周边要有美容院啊、宠物医院、商务街、幼儿园，然后还有婴幼儿用品，还有蛋糕店、便利店，还有干洗店等等的一系列配套。 嗯， 但是在男性这边受访者呢， 有烟店吗？就一条， 就一条。有那个 杂货店吗？ 烟杂店吗？ 看得出来啊，在这个家里啊，这基本还是女性干活比较多呀，是吧？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女性去干的，是吧？ 哎呀，那个确实那个， 你如果这些事儿全让这男同志去干呢，他也得关注啊，要不然你去交个电费还得跑老远，是吧？ 对。 然后你去买个什么菜啊什么的，你可能还得跑出两条街去，那他也会觉得不方便。 对，其实我们这也统计了一个，就是女人最关心的对于户型这块，占了90%。衣帽间够大吗？ 对，所以它是需求嘛。 对，像男人考的比较多了，像什么赠送面积啊，像南北通透啊、户型啊等等等等等等，特别多。对，其实这个我还深有感触。之前我跟我女朋友去看了一个房子，就大落地窗，她瞬间就被征服了，别的什么都不看了，这个大落地窗我就想要这个。别的什么都没看。 对，可见那个现在女性的话确实在买房中占一个主导地位，很多开发商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数据调查，然后把衣帽间做大一点，然后周边配套选的好一点。对 对， 就是可能需求点会比较不一样。 对对，而且就是在那个咱们签完这个合同之后，我们的调查就签完合同之后，男人跟女人想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男人这边100%想的是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完这个房贷。然后到女人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住进这个新房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两个结合一下，就是就比较好了，是吧？ 对对对，这看出就是男人吧更理性一点，然后女人吧更感性。 当然这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 对对，简单的调查， 代表所有的人哈。 对对对，主要这节日给大家一个乐呵。 但是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我们在去选择一个房子的时候一些要点。 对 啊，只不过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男人女人他们的一些不同需求点综合起来，可能呢找到一些更适合自己的，比如说你们家整体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对，既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房屋，然后也要 你要有感性的去享受嘛，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啊，好吧，那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就说到这儿。当然，这个其他的问题可能也说不了太多了哈。那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我们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刚才呢也是有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些关于这个法律方面的事情，说是现在发呢，还是周六再去发，怎样都可以啊。就是您可以周六直接直播的时候发过来也行，或者这两天呢您提前发过来也都没有问题。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律师朋友来去请教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有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解决不了的，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把您的手机和您的姓名留下来，大体写一下这个您所要问的一些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给大家来打电话。好吧，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女神节来了，想购女神节来了，想购女神节来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三八女神节您准备好了吗？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正是在北京电台推荐了许多年的来自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品牌鲜芋仙海参。先说价格，一盒40头左右，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活动中啊咱们1999只接能带走3盒，划算到